锵锵三人行，一人李健。这个咱们昨天已经聊了一集了啊，嗯，有的时候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啊，这聊到最后才聊到真正重要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我是想起啊，昨天最后你谈到的一件事儿，其实呢，哎，可以发挥发挥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汉语到底适不适合歌唱？ 我认为，我个人觉得哈，我很不适合歌唱。 嗯，怎么讲？ 很多音不利于发声，比如说吃、日。这种东西，尤其如果你的最高音是赶上这个字了，那真是倒霉了。 吃日 啊、因为有一个歌唱家叫贝吉啊，他来中国做指导的时候，然后想演示，当然那学院唱这个最高音正好是一个日吃这个字，他也发不了这个音。 哦，嗯、吃。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，我很久了，我今天好不容易碰到音乐人，我就问了，香港的流行音乐很发达。嗯，到处都有影响。嗯，可是他们有一个情况，他们的曲调啊，常常是买版权买来的。嗯，就是拿了欧美、日本的一些歌，嗯、但是呢，他给填上广东词儿，一唱，有时候还很出名。 广东话另当别论。哎、 又变成梅艳芳啊，他们一唱了什么歌、嗯，然后最后由于梅艳芳他们唱过了以后，这首歌的原版又可以在中国啊或者香港卖一版。嗯，那这个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？我也问过那个叫谁啊？那个哇，一下子 管他谁呢？就说事儿吧。 不是那个去世的黄沾 啊，黄沾， 他来跟我们讲50年代、60年代香港的这个音乐的发展。我也问过他，他也没好好回答，他就说我们真的很严格的买的，他真的是每个歌都是很严格去拿。 首先是好旋律是特别难的。嗯，好旋律是很难写的。 我觉得他们都在填词啊，整个很多人都在填词、啊。那为什么广东话填进去好听？ 哎，这个我还是听一个老师跟我讲过，咱们今天的这个普通话呀，古人可不是这样说话的。嗯，你比如说这个唐诗里边哈，这个乡音无改鬓毛衰吧，这个都不押韵，对吗？但是你用广东话一念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，微，它押韵了，所以。它是更接的也许唐音，所以他们讲啊，比如说念这个佛经啊，咱们现在就觉得有些时候你普通话念佛经念得让人睡过去了，难道是不是当时唐代的时候念经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效果，音响效果？有些学者认为完全不一样，现在你这个普通话念的啊，如是我闻的什么什么，它是你可以想象韩国话，你可以想象日本话，可以想象广东话，如果是用这种声音念呢，符合唐代的那种啊铿锵，实际是铿锵有力，甚至是声震屋宇，它达到一个特有的音响效果呀。 所以我插出去一句，现在广州要推行什么东西都用普通话来读，没有特别批准不能讲粤语，现在很多人在反对嘛。我的粤语虽然说的不好，我借机表示应该支持方言。哎，我觉得中国的方言不仅是广东话，我告诉你， 现在有很重要传承。嗯， 中国的方言应该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 绝对的。 要是都变成一种声音的话，我们将来还会失去。 那如果按这道理，那京剧以后是普通话来唱了。我爸唱京剧的，那没法想象了。 对，他原来还 那还有昆曲呢，那还有评弹呢，你想？ 对，那就没有特色了啊。 哎，你像我想起啊，你还有一位这个音乐人，高晓松啊。高晓松在这个喝酒之前，在我们这儿做过节目，他呀有一个观点啊，跟你这个有相关。他就更极端，我记得他当时聊，他就说汉族人。血液里就没有这个音乐细胞，他说汉族人只能 会跳舞， 他说只能接受最简单的和弦，说你稍微复杂点的这个节奏，像美国黑人就撅着屁股就能舞就舞动起来。他说你什么时候，你看看汉人 是音乐确实是乏善可陈， 这什么道理？ 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 儒家有关系啊？ 首先他这不是不是开放，不是一个内敛的，不是一个开放的，跟非洲人是注重节奏，是忽略旋律的。 对， 我们是很注重 旋律。 对，在中国也有很多问题，它只有旋律没和声，所以它有齐奏嘛。你唱都大弦上都没人唱咪嗦，很少。 对， 其实少数民族云南某些族它会有和声。汉族其实这个确实是告诉 我。我记得那个文革的时候，大家歌颂毛主席，最后看下来全是各族人民歌颂毛主席。没有汉族人格的，全部是各族人民 贡献， 对不对？全部是不是藏族、蒙族，整个东方红你去看， 全是各族人民歌颂毛主席。 但是你像咱那湖南花鼓戏呢，那种农民田间的小小调，这算汉族的音乐吗？汉人的音乐 那也不算吧，那是土那个土家族吧，应该是 啊汉族要一定要算，那只能算到曲艺上去了。 二人转， 二人转， 但二人转的历史很短。 当然了，那个曲艺上有，地方戏有，但是音乐上，音乐上还有一条歌词，你刚才讲的那个我也特别有体会，因为我上课有一次碰到一留学生，专门问我一问题，把我愣了一下，他说北京 opera 跟 opera 有什么区别？ 京剧啊， 京剧啊，他们翻成叫北京 opera。我说那还不简单吗？我们的北京 opera 有时候唱，有时候说，哪像你们的 opera， 每一句话都要说。但每一句话都要说哈，你仔细翻成，你我去那个奥地利听歌剧，你觉得很神圣，你仔细内容一听明白，就是请过来吧，喝杯茶。 是， 对不对啊？ 对， 是。 所以就有试图把那个完全的歌剧什么变成中文演唱，现在说啊，妈妈咪也用中文演唱，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个。 不太适合 啊，那不太适合。就像你昨天说，你说你写歌的时候总是要先写这个 旋律 再填词。 我有首歌叫《风吹麦浪》。它有一半以上都没有歌词，哼鸣，因为我试过填什么词都会打扰这段旋律， 所以索性很 就哼鸣，没出息嘛。 但所以这需要好的词人就会特别的，像罗大佑很好，林夕也很好，就他填完词之后不会磨损这段优美的旋律。 这个我听的，我现在听音乐听多了呀，是个素养有点进步，开始能欣赏这个音乐性多一些、元素多一些的东西了， 和声什么的是吧？ 对，要是说早期啊，那真的是节奏对我没什么用的，就是我得听你这个调。 对，其实调是我认为那个是一个歌手最才华体现，比如你的编曲、你的和声是可以模仿的。你比如我可以借鉴德彪西，比如坂本龙一，日本的这个大师级， 对， 他很多东西借鉴德彪西、拉威尔这些东西，这是没问题。但如果你把对方旋律拿过来，这就要抄袭了。旋律是唯一不可以抄袭的，节奏大家都可以用。 哎，你、这个、 旋律是真正内心长出来的东西。 你这个就解开我一个误解。我过去老听你们这个音乐人说这个，会让我有一个什么误解呢？就是说我如果只是喜欢旋律，显着我这个音乐水平就很低，音乐性就很差。 其实也不是这样， 不是吗？ 旋律其实是一个作曲家的一个最本真的，就最能代表一个作曲家的一个东西。其实对一个无论一个无名小卒或者一个大师级人物，写一段让所有人都喜欢旋律都是同样的难度的。 太难了。 保罗麦卡特尼就是 Beatles 那主唱，他应该是大师级的了。他说我现在要坐在钢琴前想写一段自己认为好听的旋律，我经常都不知道怎么弹。 那个韦伯啊，就叫 Andrew Roy Weber， 最近一个 Love Never Die， 爱永不消失，就是他最近写的。他就是来源于一首歌，一个旋律，含酝酿了弄了十年，现在这才真是不行了，他好像身体也生病了，不像以前那么。整个歌剧我听下来最好听的还就是那一首歌。就是那一个旋律，我有时候在想，从作曲家的这个旋律跟整个乐章的乐曲的这个关系，我就想到，要一个作家或者要我们所谓的文艺的从业员，说主旋律是听别人的，那我们就只做和声啊， 是 这个就抽掉灵魂了， 对， 你知道吧？我们不能说主旋律是人家富有的。那我们只是真是文艺工作了， 我们就成配器了， 对， 是吗？ 对， 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。 他讲这个我特别有同感，就是我觉得现在好东西啊知道不容易了，特别的这个难。对你来说可能是就是灵感的产生哈，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就是哎呀，一个真正好的一说一个作品，所以也不可以责怪你。比如那天我看这个陈凯歌拍的那个《霸王别姬》，我在电视上又看一遍，我觉得哎呀真是好，就是说他这个里边啊，就包括你是不疯魔，什么人不疯魔不成活呀，这一句话在剧中反复出现几次，每一次就跟相声这结构三翻四抖一样，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环境，这就是一个 这种奇思妙构吧，啊，我看看这样一个电影，不管他对京剧的看法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地方啊，但是整个这个作品呢，要怪不得能得戛纳这个奖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有时候我看了我就会觉得啊，一个导演，其实陈凯歌不管他以后拍了些什么，对吧，就这个我有认他，就应该感谢他，他就提供过一个东西。因为你知道真是太，就是说包括你像这个歌，很多人也都说这个歌星怎么只有一首歌，往后都是越来越一茬不如一茬。 对，可是很多很多唱歌的人无数遍的在唱这一首歌，对不对，啊，就这就是这一让大家记住的这几句， 甚至你就像他说的这个旋律是多么难。我现在注意到就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，很多歌星他再出专辑出什么呢，还是那个旋律，只不过他重新的节奏重新的配器他再弄一下。 我作为一个外行听音乐的人啊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凡人声唱的我能听的变数总不如纯器乐的，就是说比方说你肖邦的钢琴曲，我听多少遍多少遍，我听的那个次数总归比有哪怕是再喜欢的一首歌，很喜欢的一首歌，我听的遍数总没有器乐的多。这个是我的一个无知偏见呢，还是说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共通现象的， 这是个新话题。但这我这个可能对我来讲不是这样。 对， 这可能是对您是这样。嗯，有的歌我想想啊，我还不能马上判下决，我想想，我总听的歌和我总听的器乐曲是不是一样的？ 因为我有想到，比方说现在每个时代，比方说我们都会出很多歌，但是基本上的乐曲啊，从我们人类来说，就已经被德彪西、莫扎特他们写的差不多。 那没有没有，我觉得 整个这种音乐的形式，在二十世纪以后。就是能够跟他们去相提并论的作曲家哈，你数吧，你二十世纪的作曲家你去跟十九世纪比。 我知道，这就像是说这个古典画派一样，他反正画到那个程度登峰造极，哎， 对 吧，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呢，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讲十九年以后中国吧，你现在能大家唱的很喜欢的歌有很多，但是纯粹能拿出来演奏的曲子二泉音乐啊什么的很少的几个，对不对，梁祝啊，数量远远不如歌。 你觉得呢？ 其实有道理，比如说其实有像物理学一样，就是说牛顿爱因斯坦基本上把整个物理学大厦全都建构起来了，后来就物理学家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简单的工作， 当然不能否认说后面的贡献也很大， 对， 但是对 对古典音乐呢，就像我们您看这个新年音乐会也好，各大这种重要音乐节，反来覆去是就那几个人的 classical， 对，就那几个人作品，其实是有一定道理。但流行音乐我倒觉得 大概不是这样， 不是这样， 不 是这样啊。那比如说国外流行音乐，当然国内就是先不说中国这个，主要是欧美，他们的音乐其实发展的是越来越丰富了。你比如说披头士的很多作品，我说心里话，他在审美上不见得比贝多芬、莫扎特要差多少。他们有他们不可替代的地方。 有不可替代的。 比如说，对，比如《Yesterday》这样的端要精悍的歌曲，它不会的比那个舒伯特的小夜曲会差。包括卡朋特很多歌曲，就人他提供另一种审美可能， 对， 提供另一种可能。比如说我们说似乎觉得只有这种，就拿古典音乐来讲，像古典音乐派那些作品很美，但他们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后面那些德彪西这样的人把和声弄那么美，也一样。我想如果莫扎特和贝多芬活着，他们听这个德彪西或拉威的作品，他们一定也会很惊讶。就像以此类推，这个比如说更早的一些音乐家听到后来这个，比如说美国这个 Nirvana， 刚才 Rose 他们有些作品，前人也会吃惊。音乐，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面，每种音乐是一条线，这面有无限无穷个这个线， 所以音乐无限，真的是，我觉得是音乐无限， 依然动人。哎， 我跟你讲啊，对啊，你像这个Pink Floyd， 就是那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 做 The Wall 那张唱片， 对，他们甚至都发展到做声音的实验， 这做声音的实验， 他们已经像尼古拉斯凯奇他们那种 某一种材料、嗯、某一种金属它融在它整个这个摇滚、嗯、它那个摇滚就跟交响乐一样的规模宏大、嗯、配器丰富，它所以说声音的探索我觉得是无限的，以至于咱们可以就是很有趣，他们找来一段视频啊、嗯、Blues 国歌，这是咱们的国歌啊，外国这个 Blues 的这个唱法很好听，但是你不要上纲上线，我是觉得咱从音乐的角度啊，跟你平常听惯国歌的味道啊完全是另一个味道， 有吗？ 可是很好听、啊、你可以听一听。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我们心的城， 挺好听， 有点意思吧？ 挺好听， 但估计会有争议，在中国的土壤上，这个会有争议。中国对国歌的处理方法跟美国人不一样。美国的所有重大的橄榄球比赛，尤其是超级杯，你这个一线的歌手上去唱国歌，你要唱出新意。一定要唱的跟人家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搞很多很多花腔，而且它是他们表达爱国情绪的一个高点，因为它跟春晚一样，它的电视转播率是最高的。嗯，每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上去唱，但当然他们不会说你怎么把国歌这段唱成这样，这段唱成这样，他们国旗是可以做靴子的。 是， 对不对啊？他们这个 短裤也可以，对 啊，短裤也可以。我们这里的。这叫外国人唱，你如果是三个中国歌手的话，我估计 美国那自由咱没法比，但没或者说没法学，他那个当街烧国旗，最终最高法庭裁决那是他的表达自由，那都是 我觉得这个刚才看这个从音乐来讲就是挺有意思的， 怎么讲 就他这很多歌曲都可以变成他们那样的 Blues， 就任何一种音乐都能诠释所有的音乐。 嗯，哎，我还想请教你啊、嗯、你觉得咱们中国人现在这个欣赏音乐方面哈还有救吗？不是，就是因为我听过很多就说中国人现在消费的这个音乐卡拉 OK 化，这不就剩下这个唱的这个旋律，而且呢随着现在这种手机就是劣质音响的这种听、嗯、彩铃、嗯、就今日听个调，听个民间小调，听个调，这种东西对一个民族的耳朵有什么影响吗？ 其实是很不好的，但是有就比没有强，明白吧？因为很多人就是在没有钱买 CD 或没有买音响的时这个情况下，他拿一个手机虽然很破，但那东西毕竟是音乐，嗯，它也比听不到 照样能打动人的心灵。 对，但如果你天天你都开奔驰了，住很好的房子，你依然拿那个听，那就是你有问题了。嗯，这是其实是 多了去了。我们周围很多人是玩音响，嗯、他不断的追求前后级啊，这个喇叭的变化啊，循环。 他已经变成物理学爱好，他跟音乐没关系了。 他工业，他是变成一个工业的。 对， 这种人有个名儿，还是个党派，叫器材党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喜欢他呀就有一个原因，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哈，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业里都会碰到种种的诱惑，喧嚣诱惑你做另外的选择，因为音乐种类太多了，这么多，今天流行这个，今天这个火了，明天那个火了，但是你看他一直就坚持着他类似于一个依然不变的一种咏唱，这是一种。 但其实我跟你讲啊，真正我当然不标榜自己啊，好的音乐家从来不刻意改变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实际你看从他离开 Police 之后那些音乐风格一直是这样的， 包括 很 man 他也很诗人化，他的音乐他是最简约的，比如说我一写一首歌的一个旋律这个素材，他能可能写出六七首来，他有时候就那么一句反来覆去的在唱，但你不觉得腻，他编曲在不停的动， 他其实音乐风格是特别统一， U2 也是这样， U2 也没有说今天搞 R&B 了，明天又搞拉丁， U2 永远是那个最最就是这个 Edge， 他吉他手叫 Edge， 最标志性那种 delay 一上一听就是 U2。 其实我们追求刻意的改变那个就太受港台文化影响，我当然就没有冒犯意思啊。嗯，香港，因为我觉得 跟我没关系， 一个好的歌手其实对自己的音乐应该很自信，或者说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们才会喜欢你，你不够好你才会需要拿这个试一下，明天那个试一下， 是 这根本不改变。 嗯，你觉得那几大天王在中国大陆的影响是不是被人为夸大，被商业因素做了？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天王天，就是这种封建迷信那种。 封建迷信没错， 托塔里天王什么的。对，嗯，对，其实就是我说心里话，他们不错，但没有至于那个水平。在我看来，真正天王只有 Michael Jackson， 那个是超越所有的爵士、什么流行摇滚。所有，你如果你足够好，所有的各个领域的人都会承认你。 嗯，对对， 就跟 Beatles 一样，古典音乐家依然很尊重 Beatles。 嗯，没错。嗯，没错 ，Beatles。Beatles 已经成了经典嘛，它就是经典了。 但是港台音乐在我的音乐成长过程中起到一个启蒙的作用。如果让我上去听巴赫，或上来听古典音乐、听摇滚乐，我可能不接受。我必须要听从谭咏麟啊、齐秦这些人入门，听好听的东西吸引住我，然后再去听 Beatles， 有个成长过程。 就等于说他们的比较甜，能让你很容易咂摸出来甜味儿。 这个你得先吃饱，就是你再品尝。 先吃饱， 听着像粗粮。 但听过一些年轻的人，他们好像真的觉得那是偶像啊，那是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 你说那是年轻人？ 年轻人，我觉得那是两回事儿。那个偶像工业和音乐，它还是。